是因为寂寞。 李宗盛挑选歌手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咬字，因为你只有一个好音色，只会唱那仅仅是有一个小波浪，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怎么去说话，才能够最大程度的用大波浪把歌送进人的心里。歌手录音，李宗盛通常都是让他朗读歌词，说话过不了关根本就不用唱了，所以经过他制作的歌手都是能唱会说的。听到李宗盛制作、李建清演唱的这首最新的作品《平凡故事》。 那位置召唤我往前走，那时候不觉难受，虽然愁，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牵你单起，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，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情。那这首歌寄过去，转进自己，那一夜听到老家来人说起，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人的妻，这无量的城涌喧腾的夜与我居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情，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，夕阳余晖里驱足站在旧荒的地，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，却歇斯底里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。

只想要往前飞，能飞多远也无所谓，我害怕的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，往前飞， 往前飞吧。不管你的眼界有多开阔，技能有多超群，品味有多耀人，记得永远做一个谦逊看得到别人光亮的人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，雕琢好自己的品性，你会更快乐，更坦然，也会安宁。所以要把下面的这首歌送给你，许茹芸，蜗牛。我是小辉，明天见。 轻轻的阳光， 不要。